008201111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三副苦薯片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摆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的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王子晴，一个喜欢绿色生活的北京市民。我觉得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大类，自然的和人为的。自然的如地震、洪涝、泥石流等等，人为的主要是人类活动引起的次生环境问题，而人为造成的环境破坏又会引起许多自然灾害的发生。那么如果每个人都能从自身出发，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积少成多，那么我想这对改善环境一定很有效果。下面我为大家诵读一篇散文，来源于网络。保护环境从我做起。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的生活水平逐渐上升，但环保意识却日趋下降，这真是得不偿失。到目前为止，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并已被人类认识到的环境问题主要有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酸雨、淡水资源危机、能源短缺、森林资源锐减、土地荒漠化、物种加速灭绝、垃圾成灾、有毒化学物品污染等众多方面。如今全世界都在呼吁环保，为了后代的生存环境，环保节能的理念总是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也让人明白和谐共生的道理。保护环境不只是国家的事，而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保护环境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那么，什么是环保呢？怎样保护环境呢？保护环境从我做起，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比如不使用塑料袋，不乱扔果皮纸屑，不随意践踏草坪，破坏花草树木。我向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民呼吁，让我们从现在开始保护环境吧。我是王子晴，家住大兴区。我承诺，这个夏天，空调调高一度。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 目前莲花池西路南沙窝桥到莲花桥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的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七十二 变。 往来房 有没有我 该有的街坊， 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脸。 脚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街酒吧里， 你们走过这个古玻璃栈桥吗？ 我们走过瘪玻璃栈桥。 哎，这古玻璃栈桥比瘪不玻璃栈桥 古这个嘴里这个哎不清楚了、 那个玻璃栈桥如果稍微有一点这个怎么说呢，难度上面吧增加一些，架得更高，玻璃擦得倍儿干净。 而且 然后呢那个支柱变得更少， 而且跟这个宽度也有关系， 地面弄得倍儿滑，然后没有护栏。 其实两说着， 你这么着还能开通吗？ 还有人觉得它是越宽越害怕， 对 对, 对。 然后你越往边走越…… 这应该里边有一个什么物理学的道理，肯定是。 嗯 啊，反正是也跟你的疾病也有关系，比如你这个血压要高啊，甭管是 高症啊，对， 对，就当时就怕呀。 反正说是在山东淄博某景区内有一个玻璃栈道，一对情侣经过的时候，这个男生啊吓得就迈不开腿了。作为一个男人，他已经是浑身的僵硬的不敢向前 啊。这怎么了？ 后来女友没办法呀，那咱也不能住这儿吧？女生只能牵着他的手愣往前拽。 哎呀，我觉得这点不科学，应该蹬着大腿。 蹬哪儿也蹬不动这么一个大男人呀，好歹一米七几。 你蹬着手就不好蹬，你拽着大腿好蹬多了。 抠鼻子呢？ 牵牛呢？ 这什么动作呀？ 那也不能让他住这儿啊。坐一晚上啊， 僵住了， 倒回去啊， 倒回去，钱都花了， 那怕什么的呀？ 鞋套也给你套上了， 那怎么办呢？ 你这还挺有经验， 我跟你讲嘛，每块玻璃可以承受1000公斤，双层栏杆，钢化玻璃，不锈钢骨架，走啊！ 你不能这么说，这跟人的体质有关系。你比如这人血压高，有恐高。他来时候不知道，他到时突然间砰又病发了，躺那儿。 后边的人都快乐派了， 乐派 这怎么叫什么可乐？ 看笑话啊，男的不敢走，女的瞪着脖领子呀往前都不走，这还不可乐呀？ 觉得跟欠账的似的。 就想起了那次那个女的逼男朋友坐过山车，结果男的当场就崩溃了，要求分手，这个场面异曲同工啊。 就还是那句话，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 对， 有弱项，有一怕 软肋， 对、你不能老往他软肋上。 你像我就怕耗子。 所以你就不能老捅他软肋。 见着 Jerry 都害怕，都哆嗦。 真的呀，动画片都看不了啊。 动画片 他见着那叫 Jerry 的人都不行。 就是你不能叫一 Jerry 名字。 你提完了，我现在都有点起鸡皮疙瘩。 啊，那汤姆没事、啊。 杰克呢？ 汤姆没事。啊，杰克没事。你找这么多人名管什么用？我又不对人名。我对英文名字没那么敏感。 哦，莫妮卡。 杰子辈儿的，你怎么要摸去了呀、 哦？上这儿给我起名字来了。 大磊怕什么呀？ 哎，我怕我爸爸。 对，你爸爸跟老鼠和战斗是一码事儿。 我、 没有这么比的。 这么可怕的？那我也怕你爸爸。哎，据说国外还有这种玻璃栈道是没有栏杆的，有那极限挑战 人。啊，有那种承受能力强的人可以走。 极限挑战人士嘛， 你走那个肾上腺素就分泌，高兴， 保护自己， 兴奋，激动， 瞧着点道吧， 嚷嚷。 那就是下 去。人们老觉得女生胆小， 对、 男生好像是一个保护者的这么形象哈，但实际上、 他是从力量上说的，但是女生也有胆大的。 你们就是比我胆小，没办法。那次咱们一起去那怪人屋， 怪人物。 哎呦，王大雷抱着我这胳膊嚎了一路。 哎呦，好，他是个怪人， 什么也没看见， 给人里边装鬼的吓够呛。 他们给我钱了吗？ 对，他们下次还得找你。 我就觉得很吵很吵，你给我安静静的跟这些怪人们玩一会儿多好。你看那木头箱子里面突然坐起一个， 哎呦， 怪叫一声， 我 就躺回去， 多好玩。你说你比他动作还大， 好家伙， 给那位吓得压根不敢坐， 不知道谁瞧谁来了。 人家特别写了说，请勿伤害里边的工作人员。 嗯， 然后你就下手了个重啊， 啪就给自己一嘴巴。 我算工作人员了。 你知道吗，人一般害怕胆小到极致的时候， 拍自己脑袋， 就开始啊，自己开始攻击自己。你弄死我，你弄死我，啪啪的，你弄死我。 来俩白大褂，你们就不乐了。 你是怕的什么东西呢？是无形的，是有形的？ 都有。这小时候怕无形的，长大了怕有形的。 有形的什么呀？ 坏人呢。 那天李大红跟王大磊出去玩去，俩人反正我不知道他们俩玩的是什么，总之是把王大磊吓够呛。李大红说：“哎，哪像带个男朋友，感觉像带个儿子。” 哎呦，嚯！ 蹦极你们敢吗？ 哎，这是极限运动， 我敢，那个蹦极的不敢。 什么叫你敢，蹦极的不敢？ 因为他有一体重限制。 哦、 我说我敢往下跳，他们说这绳子真不敢让您下去。 不是，他这绳子是弹力的， 但也有一体重限制，最大不能超过多少公斤？ 那个高台跳水呢？10米的啊。 估计也是有个限制，有 水深有个限制， 有个限制。 这您跳下去还能到底， 那台板也得有个限制。 这就真不敢了， 我又不会水。 那国外有个测试嘛，会游泳的人啊，你们谁敢从10米上面跳下来，我们有奖励，有奖是吧？ 嗯， 有奖就敢 上去。 上去了， 然后你就看啊，拍出这个视频，这个哆哆嗦嗦， 都岁数那么大的上去， 冻的。 不是上的，你想他逐渐往上走的时候，越走越害怕，爬到5米以上，7米、8米，你再试试，到10米跳台那儿往下一看。 他到底 池子深深深几许啊， 干嘛做事去了？ 他到底跳不跳？ 这位自杀来了是吗？ 他还来得及想这个？ 你排我后边了，你先下，要不然 啊， 你 别讲，你先来吧， 你先来呗。 二、这玩意真客气，俩都不敢喝着。 那您想怎么下？ 我想别下去，我想走下去。 有奖， 有奖， 我不要了。 万一是泳帽呢？ 那就是前面跳的人跳出来的。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家里家宝，就问你们，如果你们有了女朋友的话，你们，养得起吗？ 养 得起吗？ 听着有点像圈养。 对呀、啊，这女朋友不是我养的，是 挺正常的嘛。人有的女友跟你在一起的话，花你钱， 那 就叫互相交往的时候消费高，或者说花的多。 对， 你有没有压力？ 哎， 怎么叫养得起吗？ 有啊，那个《喜剧之王》电影里面还喊过呢。 说什么了？ 哎，我养你啊。 啊，这那是俩人要好了到一定程度了，哪个男的跟那女的就是俩人想起好的时候，也不是把花往那一扔，把这 养你。 哎，对，我养你，叫什么我都不知道，一定要养他。 其实当然不会这么突兀了哈、 嗯， 我就是说，如果你们有女朋友的话啊，当然如果了，别乐啊。 谁乐了？ 有这种事情发生在你们身边的话，你们是不是对自己会有一点的督促和加油啊，鼓劲儿，增加点压力啊等等？ 那是肯定的，因为两个人跟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哎，不，我觉得啊，要这样的话，我就要说服教育了。 说谁啊？ 说对方啊。 哦， 那你就要把你的各项开支 列出来。 要 列出来？ 列出来干嘛？ 那你好知道花多少钱。 就是要结合各项开支，咱们要说明一下，对吧？ 哎，那你就说你们也认同一个观点，就是跟女孩谈恋爱，你们出钱多一点 啊？那正 大肯定的、 啊，一般都是这样。 那肯定的 啊，真的吗？ 不乐意是吧？ 哎，不乐意啊。 都 出。就是以后你们俩只要在一起谈朋友，你就全出钱，行不行？ 也可以，不是不可以、 啊。那得看他干嘛。 对啊，你出我旅游， 我刷 机票9000，都是你出、 啊。那怕什么呀？ 你行。 买包什么的2万你出。 怎么突然间 机票、啊、 就改到买包了，出国不是旅游吗？ 旅游也得买包啊， 对啊，国外游多少得买点吧？啊、 对，你都 买 搁哪、啊、 买一个没问题。 对你买包买化妆品，30000， 怎么又涨？ 还要给你母亲她未来婆婆的， 对，还要给她妈的、 啊、那孝敬家长、啊、那应该的， 应该的， 一人一万 啊， 对。还有一些什么小礼品啊，给单位的、朋友的，加起来得 我是出国采购去了是吧？我这不像是旅行去了， 你旅行 我一个到哪儿景点我都没听说啊，我出去就买东西， 景点啊都是免费。 你跟女生一块出去玩，那人家要点东西，头一次出国，相当于 小花、 啊、 对，注意点 月游。 你这等会儿等会儿，你这么要这么形容的话，我怎么觉得我遇着诈骗呢？ 没有，这 没有，正常的很。 不是诈骗都是这样，咱俩出去玩去，然后跟他这要这要那、 哎。谁让你找一个那么漂亮姑娘呢？又在时尚行业工作。 不是，他自己也能挣钱，也能买点啊，他不能要太多呀、 哎。那你的意思就是这钱不指着你一个人花，他也得挣钱花。 应该啊，他得应该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环境啊。 他一工作以后吧，工作能力一般，然后呢， 不要求挣多，不要求挣多， 挣倒不多，就是人际关系他那特复杂，他老是乱中添乱。 他是负责添乱的。 咱们讲好听的话讲呢，不谙世事。 要不好听的话呢？我就想知道这后半句是什么。 好听点什么？ 不谙世事 啊，不谙世事。 再好听， 不好听的叫什么？我就想知道。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说是有多难过， 傻要傻福吧， 这是不好听的。他能换个单位和部门吗？ 回家就老是得跟你说呀，那 对、啊、 那还能跟谁说是吧？ 找你发泄呗。 那我们那小赵吧，他今天就说我，他妈说我，那好像就他不那样似的，他没迟到过吗？就妈，我今天晚了是晚了，我解释一下怎么。老板又说我了，说我工作怎么怎么、嗯、那人不理我，我上赶着跟他说，那多烦的慌，多贫的慌啊。 嗯， 他说那不行，有业绩压力。哎呀呀，压力又不能光给我一个人呀、啊、小何为什么不干呀、啊、那小何不是生孩子呢吗？他就很难理解老板的这个想法，不太会。 老板也很难理解这位。 对对，互相很难以换位。 嗯， 所以呢天天给你吐槽，天天给你抱怨。你本来回家你说你忙一天了， 哎， 回家想听个什么呀？ 听个 亲爱的 莺声燕语呗。 我做好了，红烧肉。 他做好了我知道，什么东西我可没听清， 肯定做量不小。 红烧肉， 哎、哦、你看这就量小了、 哦、你爱吃的红烧肉 两遍。 对，就三块。 你高兴不高兴？ 高兴，当然高兴了。 高兴。 亲爱的，我给你削好水果了，地、我已经擦完了，咱们就看会儿电视、看你最爱看的那个 什么 红烧肉。 我爱家常菜。 哎， 这节目也没时间太长。 嗯， 你看你这样高兴不高兴？ 高兴啊。 你说你要回家，他哎呀，我们那儿的小红他今天要说我这个，我就说干嘛你老那、我 给你带回你爱吃的红烧肉。 这也没关系，这 放了。不是，你怎么这样，人跟你说话呢，你瞎插我。 对， 你这不好好听，人家不关心人家，对人家那个喜怒哀乐完全。 哎，小花你这个特别有生活，我觉得。 哎呦，不要，我就想象一下嘛。 想象一下，就是给你抱怨， 然后你可能就会这么鼓励他，嗨，不开心就把工作辞了，好好在家休息一段，是不是？干嘛天天生闷气呀、啊？ 其实这也不是不可以， 是吧？ 如果真是红， 这是红烧肉啊！ 那这是工作环境这样啊，糟糕，然后压力又这么大，那真的可以换个工作。 那意思就是，哎，你辞吧，没关系， 你照顾好我呀。 哎，后面其实来说，那你未必能敢做出来这事儿，你没准也跟他说，哎，我其实我工资也这样，我工资我领导啊成天跟我说这，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我也待不下去。 这一段苦命的鸳鸯啊， 俩人一块辞吧， 这说明我们有共同语言。 哎，你们一个单位的吧？ 唱那个平戏哭四出。 哎， 有这戏吗？ 平戏里哭四出， 那凉水浇头是 怀里抱 着 冰 啊，俩 啊，好，杜十娘。 不是这个意思嘛？然后，有时候男生是这样的，是很想照顾好另外一半的。 啊，当然。 信心爆棚的时候，可能那句话脱口而出：“辞职吧，我养你。” 你瞧， 正常， 是不是？ 姑娘，再见五除二，辞了。 嘿， 而且辞了人还不找了， 辞这么干净。 那人觉得我老公厉害，给你们看看。辞职前我写封信， 嗯， 跟领导说你管理有问题，会管不会管。 你瞧， 这就把道给走绝了。 毛病多，会运不会运， 没坐字儿呢，光会运了没有坐。 等办了辞职手续以后呢，你觉得你的好日子到了，就是女朋友辞了以后，你觉得哎，应该过上踏踏实实的那种舒心的日子了。 哎， 回去以后这叫做什么呢？红袖添香。 哎， 这叫花好月圆吧。 哎，回去以后咱们吃红烧肉， 每天就惦着回家吃红烧肉。 嘿。 太枯燥， 我提前进入退休状态了。 没有，就是你想象是过这样的美日子呀，媳妇儿伺候着你，照顾着家里，家里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多完美。 到后来发现事与愿违， 嘿， 回来以后吧，你看你女朋友吧，天天在家就买网购， 那正常啊，她不也不出门。 嗯，网购呢不少花钱啊。别看一单200-300的， 嗯， 搁不住你买的多呀。 你单多呀？ 他买多少单？ 嗯，反正一天得好几票。 哇， 怎么听叫匪徒、啊？ 没人逮他呀？ 发票啊，好 啊，我也没听他叫好几票呢。这买东西不问单，按票买。 看着你只是皱皱眉，没有做声。 嗯。 但发现呢，这个问题还很严重。嗯，成了你们每次争吵的一个焦点。而且他一个人难得做午饭做晚饭，都是喊外卖。 哎呦，外卖也得花钱呀。 啊，嗯，那配送费不得十几二十的呀？ 没错，你 我们家住的远呢。 你看你吃什么了？你点100多，再加上配送费 啊。你盒里花钱吧？ 对， 塑料袋里花钱吧？筷子？ 对，你再给 筷子好像不要钱。 对， 都算里头了呀。 你送快递的， 反正你就开始有点就是希望，你媳妇儿还像以前那样多多少挣点儿。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生活状态。 嗯， 怎么讲， 他如果工作了就没有天天这么多的闲心去干这些闲事儿。 嗯， 而且他生活就会变得丰富一点， 也规律一些， 能接触到人呢。 没错， 对，跟社会人有点交流，跟社会的， 你把上字加上，社会上的人 啊。 你就觉得你女朋友要是耍俩仨月呢还能忍， 嗯， 但是半年一年的也不找工作、 哎、 完全懒懒散散的呢，你有点养不动， 有点绷不住了。 现在还真就这样，一般工薪阶层还真养不住。 没错、 嗯，你看刚才你们俩还觉得可以养一个，可以尝试尝试，现在也害怕了吧？ 不是害怕，这是确实时间长了，第一压力大，第二这个对双方都不好。 对啊，时间长了成习惯了。 对啊，因为是这样，他平时接触不到人，他在网上啊、嗯、买东西也好啊，怎么着也好， 就开始接触人了。 回家不是，他不是他接触人，他回家之后他有好多话要说， 嗯， 对吧？这样呢双方交流，这男的在外边又忙一天了又不想说、哎、 对 啊，这就容易产生矛盾。 哎，你都上班了回来就都不想说了， 哎，那就要散了。 所以呢这件事儿足以引起你们大龄单身男青年的注意， 也得值得你们这大龄女青年注意、哎、 对，也得当心、 嗯、 这不有个实事吗？就是说女朋友因为工作压力大结果辞职了，年收入5000的男友是力挺 年收入才5000呢、啊、 别找了。 月收入5000的男友力挺女友辞职说我养你，可是呢没想到两个月之后，这男友发现女友买一次护肤品就2000多，点一份外卖要100多，直呼太奢侈了，我真的养不起你啊。俩人差点分吗？ 这还真得分。 这确实，这跟这个每个家庭环境不一样，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嗯， 2000多化妆品，还剩3000。 所以这男的也别老拍胸脯，一年挣5000，别老说养人，是吧？这本 一年挣5000和一个月就 100-500-600， 让他领低保去吧。 一个月来500， 400， 400多点， 400 零多零几。 好吧。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火车快开，

这是我从来、 哦、相机好坏不重要， 不在意这功能。 那你这个就不行了。 你原来我是一个有正事儿的人啊，所以我在意的是手机通话功能，不在意手机的拍照功能。 不，你照， 我真想照，我找的专业的，就专门玩相机的人，您跟我一块给我照张相，不在意。 而且大大一直认为摄影拿个手机相机摄影挨上吗？你就叫拍照片得了。 哎，你这么说对了。哎，有个人拿个照相机或者拿个手机这么一拍，你就叫摄影了，太糟践这词儿了。 哎， 你不能说你上卡拉 OK 唱俩歌，你就叫歌唱家了， 对不对？ 大磊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说，摄影是用光的艺术， 而且是 用光 专业干这个的人， 一定要把钱用光 啊！你想花钱那还不好办，你给我呀？ 这是小花理解的， 我给你用光了。 我们认为那一个专业很神圣的 大磊，他是个技术派啊，有口诀。 对啊， 变焦基本靠走，虚化基本靠走， 这是什么口诀呀？ 这是通俗的口诀。 对焦基本靠扭、 哦、 遮光基本靠手， 就按这个口诀的话能照出好东西来。 侧光基本靠丑，防、抖基本靠肘，除尘基本靠口，模特基本靠狗、 哦、 这是 开狗， 那也是一种特殊的这种范围啊，对不对 啊、哦、嘿，你看 以前人家还问过这个大磊说，哎，你看这 F4 怎么样啊？ 嗯， 大磊说的不错不错，适合拍风光，嗯、成像锐利，色彩通透。 你听听 哪 F4 啊，人小姑娘当然就连现在最流行的一起去看流星雨都不知道。 嗯，说的不是一回事，我说的是专业，他说的是业余的。 大磊也什么年代了还去看流星雨， 就这功夫对就没对上焦。 家宝也懂点摄影，跟人家顶级的摄影大师聊天。 嗯， 您用的是什么呀？ 对，你看都得交流。 他们人用的是什么？ 我用的是 D80。 你看 D80 都型号 什么呀？ 我到底懂不懂？ 是房号吗？ 房号，他晚上上人家去。 我以为动车呢。 小兄弟，不是不是，尼康，尼康 D80。 哎， 哦， 也没听懂。 小本上记着，尼康。 我搜索好不好？ 他认为是小区吧？尼康。 然后又碰一大师，您。用的是什么呀？ 嗯，他就会这句， 用的是650D。 嗯， 650D， 这是哪楼啊？ 哎呦，我老是串小区是吧？ 别琢磨，别琢磨。 嗯， 我用的是佳能的650D。 哦， 然后我也有一台。 嗯， 人家说那您用的是什么呀？ 嗯 ，M8。M8， 两个摄影大师都没琢磨出来 ，M8 是什么呀？ 没听说过 什么呀？ 魅族啊。 你看这听着新鲜吧？ 哎，你们听说过吗？结婚的新娘子。指定摄影师用什么机器来拍， 那说明这个新娘专业。 哎，人家说明懂啊。 对，懂啊。 说要那个什么7D，没有就又哭又闹， 那 后来花钱租了一台， 那就说明人家对这个要求高啊。结婚嘛都要求要最好的。 又哭又闹呢？ 又哭又闹是这性格问题。家庭环境好，他就有时候惯坏了，有时候平时我要这个不给我就哭 啊。那惯坏了好不好啊？ 那看那男的了，我又不娶这女的。 你觉得呢？ 搁我这就不好，他得通情达理，差不多就行。 就没有就没有了，是不是？ 对呀、啊。 5D就不行，非得7D，你就得哭，就得闹。 你就不能救救啊？ 是啊，他也肯定是条件所限嘛，对不对？ 就是，不知道是平时就这样，还是结婚的时候格外的犯点脾气吧？ 挑剔。 是由于这个紧张啊，还是由于太隆重了，有点压力造成的焦虑啊？ 嗯、都有。而且他对这事儿特别重视，女的比男的更重视这问题。 那还有一事儿，就说一新娘子结婚的时候吧，找了一个专门的摄影师、 嗯、 说你给我们随行拍婚礼， 就是让他随便拍 啊， 随行拍不是随便拍， 就跟着拍， 就随着行程拍。 对、 哎、 是答应挺好，可是呢没想到摄影师的家里有点事儿，母亲病危， 哟，这大事， 就急着就说办母亲的这点事儿去了。跟新人商量以后呢，没想到新娘急了， 哟， 严厉拒绝，不行，不行， 这是说相声的， 人家病危了，是不是？ 对呀、 啊，人怎么说 啊？咱们都签好合同了，你说不来就不来，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儿。 这属于意外情况。 你 知道我跟他是怎么成为一对的吗？ 跟摄影师没关系。 人摄影师也说，你知道我母亲是怎么病危的吗？ 你知道我跟他结婚是多么不容易吗？ 用着知道吗？ 真是， 啊，撂挑子， 还坏人呢？ 影响我进程， 还坏人呢？ 你现在跟我没地儿换了。 那找人换吧， 找不着。你这种水平的也不是说找就能找到一个的呀。 那没办法，我觉得还是这个事叫轻重缓急。 哎，对， 合约已经签了。你要是如果那什么，我律师，我告诉你，我是律师。 那他这红师也没用。 你要不来的话，我追究到底。 这有什么追究的？ 对呀、啊， 你签了合同了。 那合同里也有意外情况，这就是给惯坏了。 这个事情呢，确实被新娘拒绝了。有人呢。说这确实因为签了约呢，有一个契约精神，怎么办呢？ 你要是说补救，你可以想办法补救，但是不能不完成这件事儿。这是站在了新娘的角度上来想的啊。也有人说了，你看看谁没个急事儿呢？要么赔个违约金，不耽误您结婚，把您的这个拍摄质量保证了，我们不是也是负责到底吗？ 应该是让人先走， 这位是大舅爷， 然后我拿着我给他照。 哦，你拿那魅族的什么的那个 手机， 我拿手机给人照。 反正我觉得这件事儿呢，让人家延迟婚礼是不合适的。 嗯，那你让他这母亲病危不回家 看 最后一眼， 那也不合适。 那怎么办呢？ 那违约了， 把老太要不接到婚礼上来， 不合适。那要是不付违约金呢？ 也不合 适。 要不你把这钱掏了吧，小花。 说实话，你们也拍过那些就是艺术照片吗？就 拍写真、拍艺术照是要有很多固定的姿势和固定的模式， 斜腰拉胯、 跑步、跳，然后飞跃。 哦 哎，有几个 脚大指， 静中有动，动中有静。 对，然后呢，他抓拍，他这哎，快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从中这个选取你 清楚的， 哎，没闭眼的那些。我原来还拍过一个坐在那个沙发上扔扇的那个，就拍了好几回。 干嘛要扔扇的？这不干了，要散摊的意思吗？ 不是，周杰伦有一个《依然范特西》那个封面，就是扔东西。他估计 他要一种空中悬浮感。 哎，对，就是这意思。还一甩， 家宝他头发短，那就用不上有些东西了。 发胶这意思吧？发胶发蜡用不上。 不是，我说那种鼓风机，就是把女生头发要吹起来， 啊、要吹起来， 要动感嘛。 那你可以用发套 飞起来， 对，用发套。 我干嘛非得扮女的呀？ 你怎么一说发套就是女的？ 那怎么着？ 男的也可以用啊。 有没有让你做一个你不喜欢的动作，你拒绝的？ 哎 挠痒 痒，萌一点啊，就是 有 抠什么？ 抠鼻子， 那是萌一点，那是脏一点，哪有拍写真照抠鼻子的？ 我就这么一说，你领会精神。 哎、有这个拿嘴咬手， 吃 嘴咬手，吃手， 吃手的。这你哎，这你两岁时候拍过吧？ 这都挺腻歪人，你知道吗？ 这都拒绝了， 这都得拒绝。这你跟岁数不相符，你这照出多难看。是吧？ 就是你觉得你拍的满意的都是什么样子？ 就是动感的。你看是一张照片，其实是他的在 鬼片。不是，我形容就是，我不是说你是鬼，我说他违反人的那个生理和自然的常识。 这有什么违反？ 他喜欢招幻灯，你知道，动不了静。 比如说，人不可能停在半空而不动，东西也不可能，它有引力嘛，它一定会掉在地上。 但是 我 现在 悬浮着 就拍出来，现在有方法了，钢丝绳 啊， 钢丝绳大白背景给它掉下来， 那也是违反人的自然的一个状态的。 但是 不违反，你把它捆树上，然后吊起来， 这 照下来，咔嚓，还行，那艺术照。 这说明你们对这个艺术啊，这个理解。齐白石的画，人家画虾，人家就是感觉这个虾在动。所以我要拍，就跟拍那个虾一样， 瞎拍， 这就感觉我也在动。 我明白了，明白了，得有一种拍出来动态了，看照片像看那个 对， 看三 D 一样。 哎，对，就这意思， 重影的， 那就是没拍好。 但是你有没有噎过这个摄影师啊？就他拍的不够好，或者你的要求过高的时候，说过一些让他下不来台的话？你比如说，你能把我拍好看点吗？ 就我感觉我有点下不来台，我得什么模样？ 这指不定谁噎谁的话。 就拍这么几张照片，怎么要这么贵的钱啊？ 哎，我事先没谈好啊。 他也没问价。 还说呢，我有几个朋友都是玩摄影的，高端极了，人家经常免费给我拍， 就不要钱呗。 是我这用意，我真是有点看不出眉眼高低。 还跟人说能把我拍瘦点吗？ 这还是他自嘲呢。 一会儿又说能给我拍胖点吗？ 这是你自嘲的， 那拍太瘦了。 拍的不错呀，下次一起出去玩，帮我拍两张呗。 那是个女摄影师。 哎，我觉得太尴尬了，我这。 哎，能给我拍的瘦一点、白一点、腿长一点吗？ 换个人不就完了吗？ 哎，太白了。 我 曝光大了， 对，过度曝光。 我多余去这照相馆。 据说啊，婚庆新人最喜欢问的是，你是不是五D兔啊？ 嗯。 婚礼还要加上一句。有没有鱼眼啊？ 嗯， 有，一会儿上台儿有鱼眼。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哎，你们看过《鬼吹灯》的电影或者小说吗？ 听说过，自己看还没看， 特别的火。 根据这些改的电影还挺多的哈。 嗯，九层妖塔、寻龙诀、盗墓笔记，对对，陆陆续续还出呢，还有好多呢要出。 怎么，你要看一看这种片子，攒攒材料？ 不是，他突然间，因为这好像是 都是 前一阵特别火， 对对对， 现在好像这个劲儿已经有点过去了。 哎，你上回电视台不是有一个节目？我记得你还讲了一下什么叫摸金派，什么叫卸岭派，什么叫搬山派，什么叫发丘派， 这我都忘了。这人家当时有那么个稿子， 什么节目， 就是说电影里那些内容、介绍这个讲究这些，这确实是历史上有 摸金派，摸金校尉， 摸金 说起源于东汉末年三国时期，当年曹操为了弥补军饷不足，设立了摸金校尉，专门是偷盗取财贴补军饷，官方批准盗去吧。反正你们看电影也看，他经常拿罗盘精准的判断出观众的位置。你说真能判断出吗？ 你看，你看，发财的劲头来了啊！大多数像那种小说里写的啊，编的成分、演绎的成分居多。 哎，对，夸张了。 他那个实际的成分呢，是一少部分。你比如刚才你说的摸金校尉这事儿是有 啊、 但是他这东西是不是这么准，咱不知道。 你那罗盘也不一定啊。 对，你看哪儿买的了？ 对、 你小商品批发，万一那不灵呢？ 嗯，有道理。 嗯， 又开始瞎琢磨， 所以你得找正规厂商买罗盘。 你这要几罗盘没卖出去是不是？ 有一指南针你要吗？ 好，好，好。 嗯， 你卖盗版书，你卖这个 假罗盘， 还差一卖铲子的。 来工商把你们全抄了啊！ 然后再有几个弄那洛阳铲，以为在洛阳买的就是洛阳铲。 对，洛阳买的塑料小铲。 怪不得你们被抓起来呢。 谁抓起来？ 主要开玩笑。 不是，我就说有两个男子因为沉迷鬼吹灯的小说，就想通过盗墓改善生活。这二位呢， 哎呦， 约好了盗墓，在盗墓过程中被群众发现。 嘿，说明群众比他们早发现这地方了， 而且也发现 群众早盯着他们了。 对，他们俩不买票就进去了， 还在这哇哇刨刨的， 哇哇哭呢，我以为 弄得到处我们这儿暴土扬灰， 两人给装修去了。 报了，报警。 应该是先摁那儿再报警。 嗯，反正警察出动的非常及时，很快就抓到他们了。这个墓葬群也未遭到严重破坏。 是，要不然俩人罪过更大了。 他们跑到了一个保护单位盛港汉墓群去挖到，这家伙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 你看看， 你胆儿也太肥了， 实在是没看见景区那牌子， 太没文化了。 这个我觉得得奖励这些群众吧。啊， 是不是工作人员啊？ 维护了这个国家的财产啊，维护了国家的重点文物财产啊。 行，一人给大奖状。 主要那洛阳铲太不好使了。 好， 塑料能好到哪儿去？ 粘好几回。 俩人也就挖了一个1米的洞口。 哎呦，放下吧，把洛阳铲放下吧。 俩人带的是铁锹吧？ 然后那个人就躺进去了。 这二位买墓地的。 对，还想跟汉代的墓放一块儿一块葬了。 也是下了心了。 假装自己是文物保护单位个人。 不不不，他们假装自己是文物 啊。 围观群众都说了，想什么事儿啊？啊，你看了鬼吹灯你就要盗墓，你要看速八你是不是得开车炸人基地去？ 嗨， 也不上哪儿找去，那看完变形金刚怎么办？ 买乐高去呗。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智灵，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来，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颠覆开创。娱乐七十二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因您，王大磊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